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以 T 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78集。幸好供应前五天结束了之后，何修义便不用再东奔西走了，倒是左然又参加了几个访谈。过去左然几乎从不参加访谈，何修义很明白，这全都是为了万里龙沙，或者也可以说是为了自己。在最知名的一个采访中，主持人问左然将来的发展方向，左然的声音十分平静。 编剧导演，比起帮别人讲故事，我更喜欢帮自己讲故事，也就是说演绎自己心目中的角色。 那还会再担纲主演吗？ 会，不过只会在部分电影中担纲主演。 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必须要有合适的精彩的剧本，合适的对手戏演员，让我觉得演戏会很开心，至少要比这次开心，或者要一样开心。 这意思就是说，作为编剧导演可能会为其他演员写本拍片，可是作为演员，他不想再与何修义之外的人拍摄任何影片。在卖力的宣传之下，万里龙沙的口碑票房持续爆炸，排片率也居高不下，在不看太可惜了的口碑下，每个人都想去瞧瞧。这部两位主演颜值演技均在巅峰，剧情跌宕起伏并且扣人心弦，追逐枪战惊心动魄，紧张气氛营造到位，人设立体，人物都有喜怒哀乐的万里龙沙是怎么样的？左然与何修义以为万里龙沙的热度至少可以持续两周，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，仅仅几天之后，元旦后的周五上映的《红包雨》便逆袭了万里龙沙。《红包雨》是老牌喜剧导演新作，《红包雨》的票房上映第二天便超过了万里龙沙，成为了单日销售冠军，第三天继续飙升，等到第五天，影院的排片率也一跃居于首位，万里龙沙相对的便被降低了许多。十天以来，万里龙沙总票房有将近十亿，而红包雨仅仅五天，总票房便碾过万里龙沙，成功登顶，风头无两，将注意力全都引了过去。媒体上到处是一片逆袭之音，表面上红包雨上映前水花小，上映后却通过口碑实现逆袭。媒体还说，观众喜欢喜剧，万里龙沙调子悲凉，红包雨则通篇欢乐，符合现代都市百姓排解压力的诉求。何修义努力地安慰左然， 可能观众真的喜欢喜剧。 不可能。 可能的吧。 不可能。 啊？ 红包雨豆瓣评分五分，仅好于 10% 的喜剧片。时光网上才 4.5， IMDB 最高只有 5.5， 上映五天票房将近十亿，可能吗？ 不知道。 修义，我呢，小学中学大学同学 QQ 和微信群里面的人基本全部都看过万里龙沙，可却从来没有人讨论红包雨。与我无关，不是因为给我面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北京、上海，如果一个东西连你周围的人都没有见过，二线、三线、四线城市就更不会有。因为新鲜东西几乎一定要是从一线推往二三线城市的。电视、电影、游戏、软件、App。想要知道某样东西是否当真火爆，就这么简单。 啊？ 我不认为一个风评不佳的产品可以圈到很多钱。消费者们不是傻子，噱头可以成功一时。然而竞争如此激烈， 最终还是质量说话。 那是怎么回事啊？ 不知道。红包雨出品方是橙子文化，跟那个橙子国际影城同属于橙子集团。据说橙子国际影城到了半夜的时候，不分地点全部满场。 票房造假，先制造假票房，搞出繁荣景象，利用繁荣宣传吸引人去观影，再增加排片率。这个手段有人用过。 哼，说不好，看看吧。 当晚，星空传媒的人发现，到了晚上十点以后，在众影片票房增速放缓之时，红包雨却一反常态，陡然上升，成为该片全天最火爆的时段。在白天，红包雨的票房低于万里龙沙，而到了半夜，似乎所有人都冲去观看红包雨了。左然尝试着在橙子国际影城预定半夜的票，然而无论如何都做不到。橙子国际影城网站显示，半夜10点、11点、12点、1点、2点，电影票全部都售罄了。可白天的却很好定。左然拜托朋友买了一张其他电影院的夜场票，而后流窜到红包雨的放映厅。他推开门之后，立即发来短信：“ 哎，空的，嘿嘿。 幽灵场？ 嗯。” 何秀叶长叹了一口气，幽灵场，票房注水惯用手段，就是自己出钱在早场或者晚场包场购买影票，再低价出售给观众，甚至赠票，制造了高票房的假象。有些影院比如橙子还算稍微有点节操，另外一些影院甚至同一放映厅半小时排一场，根本就放不完，目的只是疯狂刷票。星空传媒的人还发现了，地点一般不算非常好的橙子国际影城，红包雨的场均人次竟比闹市区的将影片排在黄金时段的影城还要高。橙子影城以国内第一大影城五分之一影院数量的规模，为红包雨产出与后者几乎等同的高票房。接着，星空传媒挖出，橙子文化作为红包雨发行方，孤注一掷，为红包雨进行了15亿天价的保底发行。合同规定，倘若红包雨总票房低于10亿，橙子文化无偿支付给投资方5亿。倘若在10亿到15亿之间，橙子文化收取净收益的 20%。倘若超过15亿，橙子文化收取 50%。因此，为了不赔5亿，甚至可以收取那 50%， 橙子集团造假，万里龙沙被殃及了。反正目前票房分成，片方只得 40% 左右，剩下的都是影院拿在手里。就算橙子刷上5亿虚假票房，也只需要支付2亿出去，比那个保底合同里的倘若红包雨总票房低于10亿，橙子文化无偿支付投资方5亿还是要合适的多了。 讨厌，他们竟想歪门邪道获取名利，不好好拍电影。 何修义伸手搂着左然的腰，幸亏签了咱工作室，否则我也可能深陷资本漩涡。 左然掐了一把何修义的脸颊。 咱工作室？ 嗯， 咱好好拍电影就好了。修义，我永远不会让你身上沾上土的。 左然， 你永远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好吗？ 何修义没有说话，吻上左然的唇，在心动下，他再一次的试图主动的勾住对方的舌尖，失败了。何修义开始认真地考虑舌系带手术了，想把那破舌头拉长一点。一吻结束，何修义喘着气：“ 左然，我真怕自己配不上。” 嘘， 你是我的骄傲。 很快，红包雨刷票房的事被爆出来，四方一片群嘲，成子国际影城终于不敢再刷，红包雨的票房增长十分缓慢。与之对应的是，万里龙沙持续火爆，并未受到暂时性的排片降低的影响，想看的人总会想方设法的去看，一直到了很久之后，影院的上座率依然很高。在听说万里龙沙被红包雨的虚假票房压了排片之后，还有义愤的网友跑去了二刷三刷，万里龙沙长尾效应十分的明显。最后元旦大战结束之后，红包雨的总票房定格于 9.98 亿，不到10亿，成子集团输了保底赌约，赔了5亿人民币。而真正超过了15亿票房的是佐然的万里龙沙，甚至超过20亿了。剧组决定举行一场庆功宴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